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摄受品第29-4。乔使家释菩萨摩诃萨自修无妄施法，教他修无妄施法，赞说无妄施法，欢喜赞叹修无妄施法者，自修恒住舍性，教他修恒住舍性，赞说恒住舍性法，欢喜赞叹修恒住舍性者，乔使家释菩萨摩诃萨自修一切陀罗尼门，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赞说一切陀罗尼门法，欢喜赞叹修一切陀罗尼门者，自修一切三摩地门，教他修一切三摩地门，赞说一切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修一切三摩地门者，乔使家释菩萨摩诃萨自修一切智，教他修一切智，赞说一切智法，欢喜赞叹修一切智者，自修道相智，教他修道相智，赞说道相智法，欢喜赞叹修道相智者，自修一切相智，教他修一切相智，赞说一切相智法，欢喜赞叹修一切相智者，乔使家释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多时，所行不施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获境界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修安忍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起精进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入净律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乔使家释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多时，常作是念：我若不行 布施波罗蜜多，当生贫贱家，尚无势力，何由成熟有情，严敬佛陀，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我若不护境界波罗蜜多，当生诸恶趣，尚不能得下贱人身，何由成熟有情，严敬佛陀，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我若不修安忍波罗蜜多，当生诸根残缺，容貌丑陋，不具菩萨圆满色身。若得菩萨圆满色身，行菩萨行，有情见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若不得此圆满色身，则不能成熟一切有情，严敬佛土，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我若懈怠，不起精进波罗蜜多，尚不能获菩萨圣道，何由成熟一切有情，严敬佛土，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我若心乱，不入净律波罗蜜多，尚不能起菩萨圣定，何由成熟有情，严敬佛陀，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我若无智，不学般若波罗蜜多，尚不能得诸巧辩慧，超二乘地，何由成熟有情，严敬佛土，况当能得一切之智？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多，常作是念：我不应随千贪势力，若随彼力，则我不施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不施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我不应随破戒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境界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境界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我不应随愤恚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安忍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安忍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我不应随懈怠势力，若随彼力，则我精进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精进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我不应随心乱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净律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净律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我不应随无智势力，若随彼力，则我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般若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成一切之智。乔释迦， 是菩萨摩诃萨，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获得如是现法后法功德胜利。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调伏菩萨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之智。佛言：乔释迦，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调伏菩萨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之智？天地士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布施波罗蜜多时，若于佛所而行布施，便作是念：我能施佛。若于菩萨独觉声闻，孤穷老病道行弃者而行布施，便作是念：我能施菩萨独觉声闻孤穷老病道行弃者。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布施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境界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行境界波罗蜜多，我能满境界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境界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安忍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行安忍波罗蜜多，我能满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安忍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行世间精进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行精进波罗蜜多，我能满精进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精进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净律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行净律波罗蜜多，我能满净律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净律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行世间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行般若波罗蜜多，我能满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行般若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主内空时，若作是念： 我能住内空。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内空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时，若作是念：我能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住真如时，若作是念：我能住真如。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真如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时，若作是念：我能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住苦圣地时，若作是念：我能住苦圣地。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苦圣地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住极灭道圣地时，若作是念：我能住极灭道圣地。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住极灭道圣地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四净律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四净律。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四净律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八解脱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八解脱。释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八解脱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 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知。世尊，菩萨摩诃萨修四念住时，若作十念。我能修四念住。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四念住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空解脱门时，若作十念，我能修空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空解脱门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时，若作是念，我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无眼时，若作是念，我能修无眼。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无眼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六神通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六神通。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六神通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佛实力时，若作是念，我能修佛实力。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佛实力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时，若作是念，我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无妄施法时，若作是念，我能修无妄施法。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无妄施法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菩萨摩诃萨修 横住舍姓时，若作是念：我能修横住舍姓，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横住舍姓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一切陀罗尼门时，若作是念：我能修一切陀罗尼门。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一切陀罗尼门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菩萨摩诃萨修一切三摩地门时，若作是念：我能修一切三摩地门。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一切三摩地门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菩萨摩诃萨修一切智时，若作是念：我能修一切智。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一切智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菩萨摩诃萨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时，若作是念：我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时，若作是念：我能成熟有情。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成熟有情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菩萨摩诃萨严净佛土时，若作是念：我能严净佛土。是菩萨摩诃萨，我所执之所扰乱，严净佛土故，随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以世间心修诸善法，无方便善巧，行布施等故，我所执扰乱心故，虽修般若波罗蜜多而未得故，不能如实调伏高心，亦不能如实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布施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不得布施。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布施波罗蜜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境界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境界，不得具境界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境界波罗蜜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安忍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安忍，不得具安忍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安忍波罗蜜多故， 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精进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精进，不得具精进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精进波罗蜜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净律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净律，不得具净律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净律波罗蜜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般若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般若，不得具般若者，亦不得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行般若波罗蜜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住内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内空，不得住内空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内空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得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住真如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真如，不得住真如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真如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得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住苦圣地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苦圣地，不得住苦圣地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苦圣地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住极灭道圣地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极灭道圣地，不得住极灭道圣地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住极灭道圣地故， 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四净律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净律。不得修四净律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四净律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得修四无量、四无色定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八解脱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八解脱。不得修八解脱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八解脱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得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四念住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念住。不得修四念住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四念住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得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空解脱门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空解脱门。不得修空解脱门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空解脱门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得修无相无愿解脱门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无眼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无眼。不得修无眼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无眼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 修六神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六神通，不得修六神通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六神通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佛实力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佛实力，不得修佛实力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佛实力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得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无妄施法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无妄施法。不得修无妄施法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无妄施法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修恒住舍性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恒住舍性。不得修恒住舍性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恒住舍性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一切陀罗尼门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一切陀罗尼门。不得修一切陀罗尼门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一切陀罗尼门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修一切三摩地门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得修一切三摩地门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一切三摩地门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一切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一切智。不得修一切智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一切智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得修道相智、一切相智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成熟有情。不得成熟有情者， 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严净佛土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严净佛土。不得严净佛土者，是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严净佛土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智智。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以出世间般若波罗蜜多修善法故，能如实调伏高心，亦能如实回向一切智智。是故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调伏菩萨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智智。而使佛告天地是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常安稳，心恒喜乐，不为一切灾横侵恼。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亲近供养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随军旅交阵战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设遇重伤自然退败，丧命军旅终无是处。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长夜修习六波罗蜜多，自除贪欲刀杖，亦能除他贪欲刀杖；自除嗔恚刀杖，亦能除他嗔恚刀杖；自除愚痴刀杖，亦能除他愚痴刀杖；自除恶见刀杖，亦能除他恶见刀杖；自除缠垢刀杖，亦能除他缠垢刀杖；自除随眠刀杖，亦能除他随眠刀杖；自除恶业刀杖，亦能除他恶业刀杖。乔使家，由此缘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涉入军阵，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涉遇重伤自然退败，丧命军旅终无是处。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常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精勤修学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毒药蛊道鬼魅厌倒咒术皆不能害。 水不能溺，火不能烧，刀杖、恶兽、怨贼、恶神、众邪、汪良不能伤害。黑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无能及者，具大威力，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如是咒王，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了自他俱皆不可得。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我，不得有情，不得命者，不得生者，不得养者，不得侍夫，不得不得切罗，不得异生，不得乳童，不得坐者，不得受者，不得知者，不得见者。由于我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色，不得受想行识，与色蕴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眼处，不得耳鼻舌身意处，于眼处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色处，不得声香味触法处，与色处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眼界，不得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于眼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耳界，不得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于耳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鼻界，不得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于鼻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舌界，不得味界、舌识界及舌处， 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舌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身界，不得触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身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异界，不得法界，异世界即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与异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地界，不得水火风空世界，与地界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苦圣地，不得极灭道圣地，与苦圣地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无名，不得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与无名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内空，不得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与内空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真如，不得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与真如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卷第102。